这部电影英明的戏份不算很重，哪怕司机一直拖着拍一个半月也差不多了。刚好卡着年关，剧组放了他三天的假期，要求初四一过就得回剧组。两场戏啊，偏偏就不能挤在年前拍完，非要拖着过年的时候杀青。这件事情让石毅很不爽。 操，那小子是不是故意找麻烦啊？ 哪有这么不知情识趣的人，大过年的还要扯着人拍戏啊。英明抽着烟，听着手机那边的咆哮，一直等石毅骂够了，他才慢吞吞地丢回去一句话： 算了，反正拍完了也就完了。 司机就算要针对他，也没有几天时间了，等他过完年回来补够那两场戏，大家江湖再见就真的清静了。但是石毅依然不痛快。 那过年怎么办啊？ 你过年不回家？ 回啊。 石家的年夜饭，除非是关乎于国家存亡，不然是必须要回家的，天大的事也得搁在一边。英明早就料到了。 既然你反正要回家，那我什么时候回剧组不是都差不多？ 英明，我想让你跟我回家过年。 回家？你这是不想过年了？ 谁大过年的会带个男的回家？有病吗？这不是。石毅沉声轻轻一哼， 哼，你想问题能不那么悲观吗？回家也不是要干嘛，就说是带朋友回去吃个饭。我舅舅以前也带过朋友回去，没事，我就想你多跟我家人接触接触。 这番话其实石毅考虑很长时间了，从两个人在一起，他看着日历就在想到底要怎么处理，想到最后还是想带着英明回去。而他是抱着什么念头，就算他不说，英明也猜得到。手机那头沉默了一段时间，石毅知道英明需要时间考虑，就没有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英明才笑了一下。 问题是，石毅，我也得回家过年。 英明说完，石毅那边愣了一下。一段沉默之后，才听见他很低的哦了一声。一时间，气氛有点僵。说到底，他们都不可能用要跟对方回家过年这样的理由而错过家里的年夜饭。朋友这样的身份，很多事是越不过去那道切实的边界的。石毅心底有些烦躁，爬了下头发。 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 他知道，英明家住在南城那边，并不是随便几十分钟就到的事儿。 应该是除夕晚上。你呢？ 我差不多吧。你要是跟我一块儿，可能年初我就回来。 英明很轻地皱了下眉。 其实你不用。 不过这话他没说完，石毅也跟没有听见一样，两个人就把这个话题岔过去了。因为临近年关本来也没有几天，无论是石毅还是英明都很忙，只不过石毅是在忙一些应酬打点，英明是忙在剧组里一个劲儿地赶进度，所以一直到两个人各自回家都没能碰上面。本来英明是要回去取点东西的，偏偏那天石毅等了一上午，临到中午才被欧阳叫去参加一个非去不可的宴会，就这么错过了两个人碰面的机会。晚上石毅收到英明短信的时候，人都已经坐在了酒席上了。看着他过一会儿就看看手机，他旁边的小舅舅还不怀好意地扯他一下。 哎，到了家还这么魂不守舍的，你是不是又惹麻烦了？ 石毅抬头看他一眼。 你今年还不把瑞瑞接过来啊？ 瑞瑞是他的外甥，才几岁大，当时他舅舅离婚，孩子判给了他，却因为不懂怎么照顾小孩而让自己儿子常年跟自己的妈妈在一起过。这件事情不知道被家里人念叨过多少次，尤其是石毅的老妈，就差没有上手打了。石毅这时候提到瑞瑞，明显是有转移话题的嫌疑，但是招式老套却好使啊。果然他舅舅横他一眼就不吱声了。正好对桌有人敬酒， 这边他们几个人站起来一排挨个喝。这么多年过下来，年夜饭在十亿的概念里就是在酒桌上的胡侃和通宵的扑克麻将。熟人来回还是那么多熟人，就连话都说得差不太多，一样的台词，一样的表情，去年延续到今年活像演连续剧。十亿看着一桌人你拍我我拍你互相夸赞，有些无聊地扯了下嘴角。 说起来十亿也差不多该成家了吧。 一点都不新鲜的话题又被扯了出来。石毅扬眉就看到他舅舅幸灾乐祸的表情，成为了一桌人注意的焦点。石毅从善如流的笑笑， 事业为重，我还不着急。 事业跟你成家并不冲突啊。 很意外的，插话的竟然是石公子的爹。他扫了旁边的主角一眼， 你这个年纪了还稀里糊涂的，就是因为没有一点责任感，成天在外面玩，什么时候才能玩够啊？ 石毅治了治没吭声，倒是他妈妈在旁边打了句圆场。 哎，成家也是大事，怎么也得他自己看着合适啊，哪有那么容易？ 这句说完，饭桌上三三两两的，有人识趣的跟着劝。石毅感受到父母转移到身上的视线，不动声色地皱了下眉头，话题继续转到了谁谁谁的儿子又调到什么部门，谁谁谁的女儿又被表彰了，反正万变不离其宗。上一代能说的差不多都说完了，火力就集中在下一代。石毅跟这一批二代子弟是差不多从小一起长大的，王乐如果没有走的话也算是其中之一，只不过一起长大的却未必都谈得来，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圈子。石毅因为并没有走上从政这条路，本来和他们的话题也并没有太多的交叉点。虽然不少人冲着他爸的面子喜欢套近乎，但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彼此太过知根知底，终究谁都拉不下面子来，久而久之的也就只是点头之交而已，反而是有利益牵扯的时候会显得热络一点。这么想着，石毅不觉又想起英明，他下意识地掏出烟，旁边立刻有人打了火，他只是笑笑也没有道谢。这种年过得可真无聊呀。对比石毅这边，英明家里过年就跟扎堆进了闹市区差不多，身边永远少不了人，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七大姑八大姨的全部扎堆在不算小的房间里，看电视玩电脑的孩子们恨不得爬一桌子，搞得英明这位正主连站的地方都快没有了。他表妹凑过来永远就是那句， 表哥签名。 英明咬着烟懒洋洋地找了个地方垫着写自己的名字。作为一个明星，他在家里真是体会不到半分所谓的关注和成就感。等一叠签完了，刚才还黏着他叫表哥的表妹立刻找不到人了，